哦，唯识二十论，阿弥陀佛。我们上课时间还是7:30到8:50哈，那么8:45的时候麻烦提醒我一下。上一次我们把翻译者玄奘法师的生平介绍了一次，那么今天呢，就讲这个汉文的注释，就是讲义一的第二页。第四项呢，就是汉文的注释。那么第一个注释呢，翻译的呢就是“成为是保身论”，啊，那是护法菩萨造，唐朝的义净法师译。那么又名呢“唯识导论”，那么印度呢重为慈义之宝。就是这个第一部注释呢，是“成为是保身论”。是由护法菩萨呢来造这一部论，解释唯识二十论，是唐朝的义净三藏法师翻译。这部论又被称为唯识导论，在印度呢非常受到重视，所以印度呢称它为慈义之宝。这一部论呢，玄奘法师呢本来是要翻译的。那么他也在有空的时候呢，跟他的弟子们呢也有讨论这一部论，可是呢因为没有来得及翻译呢，玄奘法师就往生了，所以他跟弟子的讨论呢也就没有出版。所以就只有呢这个义净三藏法师的翻译的这个成为是保身论。那么王安阳居士认为呢，唯识导论是一文兼深，未全达旨。这个王安阳居士在他所著的这个唯识二十论书，在这个书文的最后呢，文末的时候批评此论的翻译呢，说他的文字非常的艰深啊，不容易了解论中浅显的旨意。所以这一部论呢不容易看懂，不容易看懂。那么第二部呢是唯识二十论述记，唐窥基法师传。第二部注释呢是唯识二十论述记，由唐朝的窥基法师撰写的。那么为什么称它为述记呢？就是玄奘法师呢在翻译经论的时候，在一边翻译的时候呢，也会将这个经论里头的旨意说明。那么对于比较复杂深入的义理啊，大家不容易了解的，那么玄奘法师会在当天翻译工作结束了以后，有召集大众，为大众开讲这个复杂的义理，好，然后为大众详细的解说。那么这个叫做玄奘述。那么玄奘法师在解说的时候呢，这个窥基法师呢就负责记录啊，所以这个是窥基记。那么合称为述记。这个唯识二十论述记呢，是学习唯识二十论啊最好的依止的解释。那我们也依着这个述记来学习。上次也跟大家讲了，经过三五一宗的灭佛，那么留下来的注疏呢，这个唐朝的注疏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这个唯识二十论的述记呢，在大正藏的43册，页数不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上课前自己先看。那么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再会解释。 当然没有全部解释，但是呢，就是重要的义理呢，都会跟大家解释。这是第二部注释。那么第三部呢，就是唯识二十颂讲记，民国演培法师释注。这第三部注释呢，是唯识二十论啊，唯识二十颂讲记。是民国时期的演培法师，他在新加坡的妙音觉院讲解的，这个天华出版公司有出版。那么这一部注释呢，只是把二十个颂的颂文略作解说，没有解释二十论长行的论文，所以比较简略的解释。第四部呢，是唯识二十论书，民国王恩阳居士著。这个第四部注释是唯识二十论书，也是在民国时期呢，王恩阳居士在华严佛学院讲解的。那么收录在呢王恩阳先生的论注集的第二卷，由这个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那么这一部注释呢，大部分都是引用唯识二十论述记的原文来解说。第五部呢，唯识二十论导读，是香港的李润生居士的导读。第五部注释是唯识二十论导读，由香港李润生居士撰写，由密圣佛学会与博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版。那么台湾呢，是由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这一部注释呢，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可以作为参考。但是香港版呢，里头的错字蛮多的，印错的字蛮多的。全佛呢，出版的时候呢，有把一些错字改正。可是呢，关于法义的部分，中间有一些有误的地方呢，并没有把它修正。所以有这一个问题存在。所以你看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是第四项呢，我们讲解了这个注释。第五项呢，就是二十论跟三十论的差别。看这个讲义的第五项。问：此与三十义有何差别？乃更造论以名为是。此就是指世亲菩萨所造的唯识二十论了。其中有偈颂，还有长行解释这个偈颂。三十呢，是指世亲菩萨呢所造的唯识三十论颂，其中有三十个偈颂，但是世亲菩萨呢还没有做长行解释呢，就圆寂了。那么以后呢，就有十大论师分别做解释这个唯识三十论颂。玄奘在翻译的时候呢，就依护法菩萨的解释为主，为正义，杂糅了其他九大论师的解说，并且呢加以批判。那这一部书呢，就叫做《成唯识论》，一共有十卷。真谛法师呢，亦有《转世论》，是唯识三十论颂的一些纲要性的解说。那么1922年呢，法国的学者在尼泊尔发现了梵文本的唯识三十颂，还有呢安慧菩萨的释论。那么吕澄居士呢，曾经翻译一部分的安慧的释本。那么香港有一位霍涛慧完成全部的汉译。在西藏呢，是以安慧释为主。那么在汉地就以护法释为主，这个三十论。那么现在提问，这个二十论跟三十论这两部论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世亲菩萨要分别造两部论来说明唯识呢？下面回答。答：彼三十论广显自中，此中二十广破外难，虽具名唯识，二论有别也。下面分成五项来解答这个问题。这个是第一项的差别。 比三十论广显自中。这个三十论呢，是广泛的全显唯识所主张的宗旨，所以广显自中。此中二十，广破外难。这个二十论呢，是以破斥外道与小圣的邪见，与疑难为主。虽具名为是，二论有别也。三十论是以建立为是的理论与修行的次第为主，所以是以显证为目的。二十论呢，是以破斥外道小圣的邪见为主，所以以破邪为目的。因此两部论呢，都是说明万法为是，但是呢，在造论的目的上呢，这两部论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差别。又比三十，广显正义，此中二十，广示外难。第二项差别呢，是比三十，广显正义。三十论呢，要建立唯识的理论跟修行的次第呢，所以他就必须把唯识的义理详细的、明白的、正确的解说出来，所以他广显正义。此中二十，广示外难。那么二十论呢，要破斥外道跟小圣的邪见，你要破斥他们的邪见，就先要把他们的问难说明，然后才能破斥。所以在二十论中呢，就广示外道跟小圣的邪见，会解释。那么这是这两部论内容的差别，因为造论的目的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内容呢也就有了差别。又比三十，天清后造，有讼无事。此中二十，天清先作，有讼有事。天清就是世清，这个世清呢先造了二十论，其中有记诵，也有长行解释记诵。这个记诵呢，通常就是一部论著的大纲。先要著一部论的时候呢，先写记诵，把论文的纲要完成了以后呢，再写长行来解释记诵，将论文完成。那么世清做完唯识二十论以后呢，再做三十论。那么只完成了大纲的记诵，还没有做长行解释呢，就往生了。所以三十论是有诵无事，这也是二部论的差别，这个是第三项的差别。但是呢，玄奘法师在翻译的时候呢，他是先翻译了三十论，再翻译了什么？再翻译了成唯识论。经过三年以后呢，他才再翻译了二十论的翻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刚好是三十论先翻，二十论后翻。那么在里头呢，成唯识论述记跟二十论述记呢，有的时候对同一个记诵呢，就会有不同的解说的方式，解说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要注意这一点。又名为是，二论虽同，开设千门，另随一入，故须别造二部论也。这个是第四项差别。这个菩萨呢，他要度化众生，那么度化的众生就有不同的根性。有的众生呢，喜欢学习显证的理论，就是你刚刚说为是的道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他就接受了，喜欢用这种方式学习。那么也有众生呢，喜欢以辩破的方式来学习，就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呢这跟别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用辩破的方式来学习。所以两部论呢都说明唯识，那么菩萨以不同的方式来造论呢，说明同一个道理，让相应的友情能够随顺他所相应的法门而误入唯识。所以说开设千门，另随一入，这个千门就是多门，开设了很多法门，另随一入，一就是指这个众生相应的法门，这个众生对哪一个法门相应，你就从那个法门进入佛法，学习佛法。所以这个也是二部论的差别。又妙理幽玄，叮咛实显，宗趣虽一，二论重名。这个是第五项差别。妙理幽玄， 妙理呢，就是指这个唯识的道理啊，巧妙施设啊，符合诸法的实相，所以称为妙理。啊，你施设了不符合诸法实相，这个不叫妙理。幽呢是隐而不显明，叫做幽。玄呢是深奥而细微。这个幽玄都是说明诸法唯识的道理啊，非常难以了解。那么这个道理很难了解怎么办呢？叮咛实显。这个叮咛呢，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左边加一个口字边，就是一再重复的说，叫做叮咛。因为唯识的义理深奥而不易了解，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解说，才能将其中的深意呢显示清楚。所以说叮咛实显。中去虽一啊，两部论的宗旨跟意趣是相同的啊，都是说明唯识的义理来度化有情，二论重名。但是两部论呢，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的说明唯识的义理，就更能彰显唯识妙理，而能够帮助有情理解真理与实相。所以有时候跟各位讲说，要你们重复的学习，重复一遍一遍重复的学习，就是这个道理。只有经过不断的重复学习呢，你才能一步一步慢慢的悟入它里头讲的深奥的道理。那么只学一遍是不够的。是为二论缘起个别，这个二十论与三十论呢有不同的因缘，所以也就有了差别。那么这个是讲解二十论跟三十论的差别。那么第六项呢，叫做显教实机教设分析。看讲义一的第六项。一，先辨实者。第一，先分辨唯识二十论是属于佛在哪一个时期所说的教法。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呢，所以佛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众生所说的教法也不相同。如来说教总有三时，大圣的有中与空中呢，都将佛所说的教法分成三个时期。那么此处呢，是依佛在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所说来判教，是有中的判教。出于陆院说阿吉摩有四地教或我有之，出于陆院，出就是如来最初的第一转法轮。那么在哪里说的呢？是在鹿苑，就是在鹿野苑说法。那么佛成道以后呢，在鹿野苑说四地教，度了焦成儒等五比丘，所以这个是初转法轮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先人成道以后最初对人转法轮的地方，所以又称为先人论处。那么又因为呢，曾经有五百仙人依着神通在天上飞行，那么飞过此处的时候呢，刚好有国王的宫女在地面戏耍，那么仙人看见了这些宫女在戏耍呢，就升起了欲心，一升起欲心以后呢，这个仙人就失去了神通，就从天上堕下。好，所以这个地方又称为仙人堕处。那么为什么称为鹿野呢？因为从前在这个波罗尼斯国，在这个山林中呢，有两群鹿，每一群鹿呢各约五百只住在此处。两群鹿的鹿王呢，一群鹿的鹿王是佛，那么还有一群的鹿王就是提婆达多。那么这个波罗尼斯国的国王呢，很喜欢打猎，所以就杀了很多鹿。那么这两个鹿王就商量了一下呢，就一起去见这个国王，就跟国王说，你打一次猎呢就杀了很多鹿啊，那杀这么多鹿呢你又吃不完，过几天以后呢这些鹿肉呢都腐败臭秽就不能吃了，那不如这样子，我们两群鹿呢轮流每天贡献一只鹿给你，那么你每天就有新鲜的鹿肉可以吃，我们也可以延续生命。那么国王就同意了，也就依约进行。那么呢有一日就轮到提婆达多的鹿群， 去派一只鹿呢去送给国王。那么刚好呢就轮到一只怀孕的母鹿，应该要去死了。那么这个母鹿就跟提婆达多说，虽然我应该死，好，轮到我了，但是我腹中的鹿子呢不应该死，因为还没生下来，他不应该死。那么是不是呢能够替换，先让别的鹿去，等我把这个小鹿生下来以后呢我再去。那么这个提婆达多这个鹿王就说了，他说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谁愿意跟你替换，替你去先死呢，所以他就拒绝了。那么这个母鹿呢心急，就去找佛这个鹿王讲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佛鹿王呢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这个母亲爱护子女的心，所以他就愿意自己代替母鹿而死。其实提婆达多也没有错，他就是依法行政，对吧？但是有时候依法行政就太冷酷了一点，虽然都是有法律，但是呢还是要考虑一下人情跟义理。但是呢情理法要如何斟酌，就要考验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于是这个鹿呢鹿王佛呢就去自己去赴死了。刚好国王看见了就很讶异，说诶怎么快这么快就轮到鹿王了，是不是鹿快吃完了，就问鹿王，找把鹿王叫来问他什么原因你来呢。佛就说了，他说有雌鹿当死，但是呢如果他来的话呢这个鹿子呢也会死。他说我听了这件事情心中不忍，所以呢我代替他来。那么国王听了这句话以后呢就说了，就叹息说你是畜生的身形却有人的心，那我这个国王是人的身呢却是畜生的心。于是国王就不再杀鹿，并且把这片山林呢布施给鹿群，为鹿群所居住处，所以称为鹿野。所以这个国王还是不错的，能知道自己是人身却是畜生心，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改正。但是现在的众生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畜生心，也不知道是恶鬼心，更不知道自己是地狱心，所以就是造作了各种的业。那么造作业力以后会怎么样呢，以后当然就要受果报。所以你若以后做了畜生，不要觉得不公平，这你以前造作的嘛，起了畜生心嘛。所以我们呢做事情呢最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心是什么心。所以说出于鹿苑说阿吉摩，这个阿吉摩呢是心意，心的翻译是依梵文的音来翻译的，旧意呢叫做阿含，阿含的意思呢就是无比妙法的意思，又翻成教法，或者是传，传承的传，是辗转传来以法相教授的意思。那么在此处的这个阿吉摩呢就是指小圣的教法。有四谛教，在阿含经中主要是说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教法，或我有执。这个外道呢主张有一个长恒数不变异有主宰性的真实的生命的主体称为我，但是呢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生命的主体，这只是个妄执。而有的呢只是因缘所生的五蕴法相续合合不断，那么这种执着呢就称为我有执，或者我们又称为人我执。那么在这种妄执之下呢，有情造作了杂染业，就会得到生死轮回不绝的苦果。那么释迦牟尼佛成圣道后呢，就说四谛教，破斥了我有的妄执，使令这个定性的声闻独觉能够得到解脱，并且能够令不定性的有情呢，先登圣位，先依这个教法修行呢，四谛教法修行呢，能够成圣人。那么不定性的友情破除了人我执以后呢，它就由初品的小根呢转换成中品的中根了。 所以这个不定性的种性呢，他学习了四谛教成了圣人以后呢，他的根性就换，从小根变成了中根。那么这个教法是论证我空法有，属于不了一教。次于旧领说大般若空二取教破法有之。次于旧领，次就是指佛的第二时期转法轮。这个旧领就是灵鹫山，在王舍城旁。那么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山顶很像鹫鸟，所以称为旧领。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指王舍城的南面，这个树林里面呢都放置了很多的死尸。那这个死尸在那边呢，这个鹫鸟呢就会来吃这个死尸。鹫鸟吃完了以后呢，就飞到这个山的山顶聚集，在那边休息。所以那座山就称为鹫岭。那么在这个山中有金舍，佛就在这个金舍讲经，所以说次于鹫岭。那么讲什么经呢？说大般若。这个不定性的有情转成中品的根性以后呢，就可以令他们回小向大，转去大圣了。所以佛为他们说大般若经。空二取教，大般若经的教义说什么呢？就是空二取教。二取就是指能取、所取，所取的尽不可得，是所取空。这个所取的尽空了以后呢，能取的心呢也不可得，所以能取一空。那么能取、所取、二取皆不可得，这个时候呢就证入了无所得的第一义谛。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法空的教法，所以说空二取教。破法有执，在第一期转法轮说明我空法有，破人我执。那么众生人有法我执，执着诸法实有自性。那么现在说明能取所取的一切法都空，就破除了众生执着诸法实有的虚妄分别，所以说破法有执。虽空有教能离断常，然未尽理会于中道。虽空有教，这个空教呢，就是指第二轮啊，第二转法轮的一切法空的教法。有教呢，这边指的是第一转法轮的我空法有的教法，就是空有教，空教跟有教。能离断常，断常就是指自身众生妄执的断见跟常见。断见是指执着五蕴生命体中呢，有一个真实主宰者的我。随着五蕴生命体的死亡呢，这个我也断灭了，这个就是断见。常见呢是指执着五蕴生命体，它会败坏会死亡，但是呢在五蕴生命体中有一个真我是不灭的，所以这个五蕴生命体败坏死亡以后呢，这个真我它又继续得到新的生命体而流转生死。所以从第一期与第二期的教法都能够远离断常这两种妄见，然未尽理会于中道，这是未尽理也未会于中道的意思。未尽理呢，就是说未能将诸法真实相的道理完全的说明白。未会于中道呢，这个中是正的意思，中也是真实的意思。那么因为道理未能够完全解说明白，所以众生不能契会真实的正道，所以前二期教法是不了义教。说它不了义，不是说它不正确，前二期教法不是不正确，是因为要听闻佛法的众生的根性还没有成熟，所以佛应众生的基根基所说的法，所以只述说了真实义的一部分，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显现诸法的真实相，所以说是不了义教。后于七处八会方说三界唯心，双离有空，弃中道教，即是华严解生密等。佛说第二期教法，这个不定性的中根有情呢，其中的立根者听了佛说的第二期教法，就立刻能够了解佛说的一切法空是空却了片计所执法，而不空依他起法及缘成实法。所以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的，所空的是片计所执，这个是立根者听了以后就能了解。但是顿根者听了一切法空以后呢， 就有可能起了误解。他们或许以为呢，一切法空是除了遍计所知空以外呢，连依他起法跟缘成实法呢，也都空无所有了。那么这样就落入了恶取空见。那么定性声闻跟缘觉中呢，也有部分呢是坚持执着法是真实有的见解者。所以佛说第三期的教法啊，转第三法轮。后于七处八会，后就是指第三期时期的转法轮。于七处八会，处是处所地点的意思。会是指法会啊。那么佛说华严经的时候呢，分别在八个法会里头讲解华严经。所以称为八会。那么这八会呢，其中的第二会跟第七会是在同一个地点讲的，都在普光讲堂，又称普光明殿，在这里讲的。那么其他的六次法会的地点呢，讲法的地点呢，都不一样。所以呢，这八个法会呢，是在七个不同的地点讲的。那么这七个不同的地点就称为七处。那么这个是依旧义的六十卷华严说的。那么窥基法师的时代呢，只有六十华严，所以这边讲七处八会。后来时差难陀新译了八十卷的华严呢，就成为了七处九会，就是有九次法会讲经，成为九会。那么第二会、第七会还有第八会呢，都是在同一个地点普光明殿，就是普光讲堂说法，所以仍然是七处，就称为七处九会了。方说三界为心，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有情跟他所依住的气世间。那么在有情的认识中呢，根生气界是独立存在于心事之外的世界。现在佛说呢，根生气界呢，只是有情内心的变现，并不是离开有情的内心以外有独自存在的世界的万法。所以说三界为心，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的解说。双离有空，以心外无法破除法实有执，又以内事非无破恶取空执，所以呢，远离了增益有与损减空的两种妄执，叫做双离有空。气中道教，那么这样呢，有而知有就破除了恶取空的损减执，无而知无呢，又破除了执法实有的增益执。远离增益损减二执，就弃会了中道。那么这种教法是中道教，即是华严、解深密等。那么这些经典呢，就包括了华严经与解深密经啊。其中华严经呢，分成前分与后分啊，依法相中的分法。那么佛成道之后呢，第二个七日为大圣的顿根菩萨，这个顿是顿渐的顿，不是立顿的顿。顿根菩萨他们是最上品的根性。所以说前七会呢，就是前分是为顿根菩萨讲。那么第八会入法界品的时候是在后时说的。那么此会呢，就有舍利佛等声闻参加，是属于后分。所以呢，后分的时候呢，不但化顿根菩萨呢，也化度什么声闻缘觉，也化度这个声闻缘觉。空心外二取，破出有执，有内事一心，浅后空见。空心外二取，执着离心之外有真实的能取与真实的所取，那么这是两种取执。那么现在经中说明，离开心事之外并没有众生所遍计的真实的能取与所取，这个就是什么？空心外二取，破出有执，这样就破除了第一时坚持两种有执众生的妄计。有内事一心，虽然没有众生所妄计的真实的能取与索取，但是离言的依他起的心事是有的。那么有离言的依他起的心事，当然心事的真实性、原成实性也是有的。所以说有内事一心，心是有的。浅后空见，这个就遣除了由误会第二期一切法空教说而引起的恶取空见。所以这个后呢，是指的 第二期的一切法空的教说，由第二期的法空的教说而升起的恶取空见呢，就会因为讲内有内事一心而被遣除了。故今此论正处中道，是第三识圣义教也。那么这个就是判别本论的教实了。故今此论就是唯识二十论，正处中道。本论呢，由世亲菩萨造论，不是佛所亲自说的，但是呢，观察本论的内容呢，是说明三界唯心的道理，并且辨破外道小圣的迹值，所以本论是属于中道教，第三期的中道教，是第三识圣义教也。那么在三识判教中呢，本论是涉属于第三识的殊胜了义教。如解深密、于伽等说，这种三识判教呢，在解深密经跟于伽师地论中呢都有记载，是有圣言量的根据的。那么佛教界也有传说一识判教或者五识判教这些种种的说法，不管什么样的说法呢，如果没有经教的依止，就不可以作为依据。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辨识。四辨机者，第二是分辨唯识二十论所要教导众生是属于哪一种根基的有情。有情根性总有五种，为三定性、一不定性、一种无性。有情的根性呢，可以分成五种种性，为三定性。这三种定性呢，就是指唯有声闻种性的定性声闻，跟唯有独觉种性的定性独觉，还有就是唯有菩萨种性的定性菩萨，这是三定性。一不定性，一不定性质就是指这个有情的阿赖耶识呢，亦复有多种种性的有情。那么这种不定性的有情呢，又分成四类。第一类呢，就是有声闻、独觉这两种种性。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声闻与菩萨的两种种性。第三类呢，就是有独觉与菩萨的两种种性。第四类呢，就是具有声闻、独觉与菩萨的三种种性。所以 一种不定性的有情呢，它分成了四种。那么四种里头呢，第一种呢，有声闻独觉种性的呢，它也不能够证佛道。那么后面三种有菩萨，都有菩萨种性，那么这个可以成佛的。一种无性，是完全没有声闻独觉与菩萨种性的有情。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一忏题了。于此五中，为大圣定及不定性之所听受，非于声闻独觉等性之所依性。于此五中，就是在这五种有情中呢，为大圣定及不定性之所听受。大圣就是指这个菩萨，就是具有菩萨种性，谓之大圣。大圣定性呢，就是指唯有菩萨种性的定性菩萨，谓之大圣定性。大圣不定性呢，就是指不定性种、不定种性中具有菩萨种性的三类有情。那么这些有情呢，是本论的当机者，就是定性菩萨跟不定性的菩萨种性的有情呢，是本论的当机者。非于声闻独觉等性之所依性。那么其他的定性声闻、定性独觉，还有不定性中的唯具声闻与独觉种性的有情呢，还有这个五种性有情呢，他们对于大圣的教法是不相应的，所以不会相信大圣教法，不能依法修行，不是本论的当机众，有这种说法。那么这种说法呢，跟解深密经的第三起教法是教化一切圣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有不一样。但是在成唯识论呢，成唯识论里头解说这个阿陀罗是圣身系呢，他怎么解释呢？就说无性有情不能穷底，无性有情就是一忏题，就是一种无性的有情，不能够了解阿陀罗是圣身系的这个道理，故说圣身，去极种性不能通达，故名圣系。那么去极种性呢，就是指这个定性声闻，定性的独觉，还有这个不定性的只有声闻独觉种性的有情，他们不能通达阿陀罗识圣身系的教法。 那么这种成唯识论的教说的方法呢，跟这个二识论的说法是相同的，因为都是世亲菩萨写的，所以他们的说法相同。好，那这个是辩，辩机，什么样的友情呢？是学习这种教法。后教摄者啊，第三是分辨本论摄属于哪一类教法，于三藏中对法藏摄啊，三藏就是指金律论三藏。那么唯识二识论呢是论藏，所以在三藏里头呢是属于对法藏摄，对法藏就是论藏，对法就是论的意思。什么叫做对呢？对就是对观对象的意思，你正的面对它去观察它，你对着这个方向修行。这个法就是指涅槃，无漏的智慧呢能够对观真如理，无漏的智慧呢能够对向涅槃，所以称为对法。那这个论藏主要就是讨论诸法的性相，抉择诸法的真实义理，所以呢论藏能够引申无漏的智慧的法藏，所以呢论藏称为对法藏。于二藏内菩萨藏收，二藏就是指全显声闻道与都觉道的声闻藏，跟全显菩萨道的菩萨藏。那么本论是讲解大圣的教理，所以是在二藏中是属于菩萨藏所收摄的。十二分教论义经摄，在十二分教的十二分教里头呢，这个论义呢是研究经典所说的圣僧的义理跟宗要的经文。那么本论是阐扬圣僧的唯识义理，所以在十二分教里头呢本论是属于论义来摄的收摄。于五圣中大圣所摄，这个圣呢就是从因地运载到果地去，所以五圣呢就是指第一个人圣，人圣呢就是在因地呢修行五戒法，然后呢得到生于人间的果，这个叫人圣。第二个是天圣，天圣就是在因地修行十善法，然后会得到升天之果。第三个是声闻圣，在因地修行四地法会得到阿罗汉果。第四个呢是缘觉圣，在因地修行十二因缘法而得到辟支佛果。第五个是菩萨圣，在因地行六度四摄法而得到佛果。那么菩萨圣又称为大圣，那么本论是大圣所摄，因为它说明的是大圣的教理的原因。好，这个是第六显教时机教摄分记。那么下面讲第七项，明论宗体造论所由，看讲义一的第七项。一初辩宗旨，第一个是辨别本论的宗旨，所明为是，为是为宗，一字所明更无宗故。所明为是就是说世亲菩萨呢造作本论就是要说明诸法为是的道理，为是为宗，所以本论呢以显扬为是的教理为宗旨，是为是为宗，一字所明更无宗故。离开了本论自论所明的为是理去，就没有别的宗旨了，所以是为是为宗。二次辩题者，第二个就是辩论本论的体性，题有四种如余处说。这个佛经的体性呢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讨论这个佛经的体性，那么一般就称为四重出体。所有的经典呢，所有的佛经还有论点呢，在辨别体性的时候呢都可以用这个四重出体来讨论它的体性。那么第一重呢叫做摄相归性真如为体，一切的经论虽然里头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所显现的都是在现象界个别不同的体相，而所有的现象呢不离真如体性，所以统摄所有的现象都以真如为体。比如说这个《金刚经》《阿弥陀经》还有本论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呢因为内容不一样，所以每一部经论都有它自己的体相， 也有自己的作用。可是这些经论呢，都不离真如，所以这些经论是以真如的实性为体性的。啊，这边是用不离，好，不是说就是，啊，注意这一点。这个是色相归性，真如为体。第二个，色境归事，以心为体。为事呢，将一切的外境呢，都归摄于心事的显现。那么一切经论呢，都是境，啊，经论都是外境，那么都是心所变现的，所以所有的经论呢，都是以心为体性。所以本论呢，也是如此，以心为体性。三，色假归实，以身为体。一切的经论呢，都是由不同的名句文所构成的。那么什么是名句文呢？名句文就是依着声音的曲曲高低而假安立的。所以呢，名句文都是依声音的分位所安立的假法。我们说的这些文字，这些名，这些句子，都是依着声音才会有的，没有声音就没有名句文。所以名句文呢是假法，是依声音的氛围安立的假法。那么声音是属于色蕴的实法，声音是属于色蕴。从色假归实的角度说呢，经论是以声为体性，这个是依经论最初呢，佛讲的经论呢，都以口传而论，是以什么？是佛讲的声音为主。那么后来呢，后人把这个经论呢，以文字来书写的时候呢，那么经论就以什么？就以色法为体性。所以本论呢，它也是以声为体性，也可以说以色为体性。看你是念这个本论的时候呢，它就是以声为体性。你看它印出来的书，那么就是以色法为体性，色假归实，以声为体。第四项呢，性相别论，即有二种。性就是指色、声等实法，它是有实体性的法，这个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的，有实体性的法。这个相呢，就是指名句文等假法。这个假法呢，名句文的形象呢，它有作用，虽然是假法，但它有作用，所以又称为用。那么现在从这个经论的实法的体性，从这个声音跟语言那个印出来的文字呢，与假法的相用，这两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经论的体性呢，称为性相别论，把它分开，这假法跟实法分开，前面色假归实合一了，这边是把它分开。那么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是真上缘，另外一种是清音缘。所以下面讲，一，真上缘，许佛说法以佛无漏声名等为其教体，佛不说法，大定自悲为其教体。这个讲法还不容易。第一个真上缘，第一种是从什么呢？从说法者这边来分别本论的教体。说法者是这个听法者的真上缘。那么对于佛来这个世间弘法，在佛教界呢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佛来世间呢是佛有说法，一种主张是佛无说法。那么怎么讲呢？先解释什么叫佛无说法。他们认为呢，佛在因地修菩萨行的时候呢，曾经发愿要度化有情。那么依照这个愿力，所以等到他成佛了以后呢，虽然佛不说法，佛现在已经在大涅槃中不说法，但是依照佛的本愿力，还有所要度化有情，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善根力，这两种力量为真上缘。那么有这两种力量成真上缘呢，就在有情自己的意识上面，能够升起能权的文与所权的意。 所以我们所听的这个讲法，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所变现出来的。假名为佛有位有情说法，佛还是在他的什么大涅槃中。但是呢，因为这两种力量，佛的本愿力跟有情的善根力呢，那么有情的智识，它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它就能变现能权的文与所权的意义。那么假说呢，佛有为有情说法，那么实在呢，佛是在他的大定大智大悲之中，他无法可说，无有一法可说。所以这个是佛无说法的主张。那么第二种主张，佛有说法。那么这一类的人呢，认为佛无说法是密意的不了意的讲法。所谓佛无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他用了八项来解释佛无说法的意思。第一个，诸佛的自性法身为是真如，真如是离体，不是用，所以依着自性法身来说，佛是没有说法的，离体不能说法，说法的是用。所以说佛无说法呢，是依着佛的自性法身而说，他没有说法。第二个是约佛的自受用身，佛的自受用身这种境界呢，唯佛能知，唯佛所知，只有佛才了解这种境界，其他的有情是不能了解的。所以说佛无说法，因为什么？他在这种境界当中，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境界，所以跟佛无说法。第三，诸佛所说法无有差异，由此假说佛无说法，就是什么？佛无说法的意思就是佛无差异说法的意思。那么这样说佛无说法。第四个是说佛所说的法的言辞，是个声音，或者言辞是什么？是诸法即灭相。所以依着这个诸法即灭相说佛无说法。第五个是曰缘成实性，缘成实性是什么呢？是离言法性。那么因为缘成实性是离言法性呢，所以呢佛无说法。因为佛者诸法如意，佛就是诸法如，就是缘成实性，它是离言法性，所以没有说法。第六个是曰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什么？是虚幻法，它不是真实有的。所以说佛无说法的意思就是什么？佛没有真实有的说法，是虚幻的说法，它没有真实的说法。第七个是曰遍计所知，遍计所知性是什么？没有体相，既然没有体相，所以佛无说法。第八个曰佛所说呢，佛说法只是听法者的真上缘，也就是说听法者的什么疏所缘缘，不是听法者的清因缘，所以就清因缘来讲佛无说法，他只是疏所缘缘，他并不是清因缘，所以他没有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佛无说法，这是不了意说。但是呢，真正呢佛的他受用身跟佛的变化身，他是有位有情说法的，所以呢佛有说法，这个是主张佛有说法的。许佛说法以佛无漏身名句等为其教体。那么如果依佛有说法的这种主张来解释呢，佛说法的时候呢，佛的无漏的声音跟声音所全表的名句文是教法的字体。那么对文法者来说呢，这个是真上缘，是疏所缘缘。佛不说法，大定自悲为其教体。那么如果依照佛无说法的这个主张来解说呢，那么佛体的大定大智大悲是法教的体性。因为呢有情的自事上要变现能权的文跟所权的意义呢，要依着佛的本愿力跟有情自己的善根力。那么佛的本愿力呢，还是佛的大定大智大悲之中所发出的，所以它是以这个为教体。这是以真上缘来讲。二，清因缘，随佛说不说，皆于能听者耳意识上所变身等为其教体。二，清因缘，第二种是从听法者自己心事的种子升起现行来分别本论的教体。所以从清因缘这个角度来分别。 随佛说不说啊，不论是佛有说法的主张，或者是佛无说法的主张，在说法者这边呢，都是真上缘。皆于能听者，能听者呢，是依说法者做真上缘，然后呢，这个听法的人自视的种子为清因缘，耳意识上所变身等，听法者依说法者所变的身等实法，即依身的分位、假立的名句文等假法做真上缘，也就是书所缘缘，而引发听法者自己的耳识跟耳识的同源意识变现身，变现身，即不同源意识变现名句文等为清所缘缘。所以听法者的耳识与意识都是自己种子为清因缘所变现的，为其教体，这是听法者编的教体。所以这个身呢是属于限量，所以都是耳识跟耳识同源的意识，圆这个限量的身。那么呢，圆这个名句文，这个耳识是不能圆名句文的，所以是不同源的意识，跟耳识不同源的意识呢，他听了这个声以后呢，他变现名句文等为清所缘。那么以上呢是讲一般佛经我们讲的四重初体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看本论是属于哪，是怎么样。经论之本未及佛经，不出体者应如经说。经论之本未及佛经，唯识二十论，二十论呢是依据佛经来造论的，所以以佛经为根本，故出体者应如经说。所以呢要说本论的体性呢，就可以像分别佛经的体性一样，依照上述的四重初体来分别本论的体性。那么怎么分别呢？然照论主，唯有说法为真上缘，令闻者变，总和疏清所缘缘为论，皆以身名句文为体。这个四重初体的前三重初体，色相归性真如为体，色境归事以心为体，色假归实以身为体，本论跟其余的经论是相同的。但是第四重的初体不同，第四重初体是性相别论初体，本论只跟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佛有说法相同。为什么呢？然照论主唯有说法，照论主是世亲菩萨，不是佛。那么世亲菩萨呢，他没有成就佛的大定、大智、大悲，所以呢世亲菩萨说法呢不合于佛无说法这一项，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世亲菩萨呢确实有造论说法的事实，所以符合于佛有说法这一项为真上缘。那么世亲菩萨说法呢，就由世亲菩萨心事所变的声跟名句文为真上缘，也就是书所缘缘，令闻者变，这个闻者就是听法者，听法者就借世亲菩萨所变的身名句文为真上缘，而听法者自己内识的种子为清因缘，由耳识与耳识的同源意识变现身，由不同源意识变现名句文，这个是听法者的清所缘缘。所以说令闻者变，总和疏清所缘缘为论，疏所缘缘就是世亲说法为真上缘，是以身名句文为体性。清所缘缘是听法者这边呢他自己内识种子所变了身名句文，所以总和这个疏所缘缘跟清所缘缘来讨论呢，皆以身名句文为体。那么这两种所缘缘呢都是以身跟名句文为体性，所以本论呢在性相别论这一重呢是以身名句文为体性的，这样解释。不容易。三，后变造论所有者。第三是说明世亲菩萨造唯识二十论的原因。然无此文。然而世亲菩萨在此唯识二十论中呢，并没有正文说明他是为了什么原因要造这一部论。 但是可以从其余的论点跟本论的内容来推论世亲菩萨造作此论的原因。所以说准舆论说令法久住利益有情故造论也。准舆论说就是从一般造论的共同的目的来推断了。令法久住造论来解释经典呢，会使更多的有情能够了解佛经的义理，然后可以依照佛经的义理来修行，或斥外邪，使有情呢不被外道邪见所迷惑，那么这样就能令正法久正法呢久住于世间，所以令正法久住，利益有情。那么有情能够听闻了正法，能够正确的了解正法，不被邪见所迷惑呢，熏习在有情的阿赖耶识中呢，以后就成为见佛闻法，获得解脱的什么种子。那么有情就能够得到大的利益，所以呢，能够利益有情，故造论也。那么由于能够令正法久住，能够利益有情，所以来造本论。或谓令之第三十教契会中道造思论焉。这个是从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三十判教来推论。或谓令之第三十教，本论发扬唯识的义理，是属于第三十期的教法，因此可令有情正知第三十教法的义理，契会中道。那么本论说明的外境非有，外境非有呢，所以呢无而知无。那本论又说明了内事非无，心是有的，所以有而知有，非有非无，所以它契合中道。造思论焉，所以呢造这个唯识二十论。或执外境如心是有，如萨婆多斯等。萨婆多斯呢就是说一切有部，那么简称有部。萨婆多是梵文的音译，他们认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有为法与无为法都是实有体性的，并且呢他们广泛的解说其中的道理跟原因，所以这个一切有部又称为说因部。他们认为一切法的体性皆实有，也就执着呢离心有真实体性的外境，一切法既然是实有，那么外境当然也是实有，所以在离心之外的这个外境呢也是有真实体性的，这个是他们的妄执。或执内心如镜亦无，如空见外道。这个空见外道就是指这个六识外道里头的富兰那迦舍。那他认为呢没有因果，无因无果，也没有善恶，更没有什么呢杀盗淫妄的罪恶，也没有布施持戒的功德。做了杀盗淫妄这是没有罪恶，布施持戒这是没有功德的。那么他认为呢除了显现的事相之外呢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所以称为空见外道，就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一个虚妄的假象，其他都没有，这个假象没了就没了，所以称为空见外道。那么唯识说呢说有依他起的内事，这个心事呢就是因果的中心，那么这个空见外道执着没有因果，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内心了，所以他是说内心跟外境都是没有的，空见外道。或执诸事用别体同如一类菩萨等。对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么这六识呢他们是各有不同的体性，还是呢这六识呢为同一体性呢，只是六识具有同一体性，只是具有六同不同的作用，那么在唯识学上是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现在唯识的正义呢是取六识各有不同的体性，那有六识有不同的体性，当然六识的作用也不一样。但是呢在有一种叫做一意识师，他认为六识呢只有一个体性称为意识，那么当这个意识呢他跑到眼根来活动的时候呢就称为眼识，同理这个意识在耳鼻舌身意根活动的时候呢就称为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那么这个一意识师呢他也讲大圣唯识的义理，所以称他为一类菩萨，称他为一类菩萨。这他是有这种执着。或执离心无别心所如金部等，金部呢又称为金量部， 也叫做说转部。那么他们认为佛经呢是佛法的根本，三藏里头的律跟论呢是解释佛经的，所以呢律跟论都不出佛经的什么范围，所以他们认为三藏之中呢以经藏为正量，所以他们称为经量部，以经为正量部，简称经部。他们说呢，他们主张一种呢，就是有诸蕴能从前世转至后世，所以叫做说转部。他们说有诸蕴能从前世转至后世，叫说转部。那么这个诸蕴从前世转到后世的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种子的思想，就是种子的思想，种子思想的前身。那么他们的学说当中有一种说呢，心所就是心，不是离心之外呢，心所还有自体性，只有心有体性。那么这个跟唯识的教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是妄执。或执欲足等是实有情，如大众部的。这个大众部呢，他们执着地狱里逼害受罪有情的狱卒啊，也就是地狱，他们也是地狱有情。从这个以下啊，我们现在讲的各种妄执在本论中都会破斥，所以现在不多解说啊，只是稍微解说一下。那么这个大众部呢，就是说佛在涅槃之后呢，这个大迦舍与跟很多的长老在山窟内集结佛经，称为上座部。那么在这个山窟外呢，另外有比丘呢集结佛经，就称为大众部。那么在这个时候，刚刚集结完的时候呢，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是没有争议的，没有什么争议。那么经过100余年以后呢，出了一位大天比丘。大天比丘提出五事啊，五件事情。那么这五事提出以后呢，就引起了保守派跟革新派的争论，那么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这两派。那么这个是部派佛教里头的根本两派。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由于思想部派中思想不同，两派又多次的分裂，最后有20个部派出现。总共有20个部派出现，称为部派佛教。或说狱卒等非实有情，业生大种，大种相异，如萨婆多等。这个是萨婆多有部的妄执。他们认为地狱的狱卒呢也不是真实的地狱有情。那么是怎么来的呢？是受罪者过去世造了恶业，那么由于这个恶业，受罪的人呢今生生到了地狱中，就感得了这些相似于有情的狱卒来迫害受罪的有情。那么这些狱卒呢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由什么特异的地水火风大种，也就是说这些受罪者到了地狱以后，由他们的业力感生了这种特异的地水火风的大种形成。因为它特别，这种地水火风大种特别，所以这个狱卒的形状跟相貌跟力量都跟受罪的有情不一样，狱卒比较厉害比较强。那么这个是萨婆多有部的妄执。或说狱卒等虽非有情，然熏习起非是事变，如金部等。这个是金部的一说，他们说地狱的狱卒呢不是真实的地狱有情，是受罪者呢过去是业力熏习而生的。但是呢金部他们在业力熏习的时候呢，他们允许业力熏习的时候呢可以熏这个心事，也可以熏什么色根。因为呢金部呢他们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阿赖耶识的思想的，只有六识。那么六识有时候，那你六识不生的时候你怎么熏呢？所以他就说那时候熏在色根里头。他们又认为地狱的狱卒呢是由心识以外的大种所生，不是心识所变的，他们有这种妄执。那么后面的论文也会有说明跟辩驳。或执外境体是一物，如费氏师等。费氏师就是圣论外道，后面也会简介他们的学说。他们执着外境呢是由四大极为所成，所以外境呢由极为一物为体性，所以说是体是一物，他们有这种执着。或执境多念，心为一刹那，如正量部等。正量部这个量就是判定是非的意思，正是正确无误。 那么他们认为他们所立的主张呢，都经过判定正确无误，所以称为正量部。那么他们主张呢，事物的生灭呢，有主因跟客因两种。那么心的生灭呢，只需要主因，所以心升起以后呢，刹那就灭了。好，主因是永远具足的。那么呢，净灭呢，需要主客二因具足才能灭。啊，那么客净客因呢，有时具足，有时不具足，所以这个净呢，就会暂住多灭，多念以后才灭。所以他们有这种讲法。那么唯识讲呢，心跟净都是什么？都心变现出来的，所以都是刹那灭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或执即为有相思相，为五世境，如众贤师等。好，这个众贤师前面提过了，就是众贤论师，他是一切有部的论师，曾经要找世亲菩萨辩论。那么他主张呢，实有即为。那么这个即为呢，本身呢，他认为呢，不是五世的所缘境，就是我们的五世是没有办法圆律这个即为的，因为太小了。可是呢，这些即为众多的即为呢，互相资助呢，成为一个合集相，合在一起变大了。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被五世作为所缘境，就能够看到了，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体相。他是这种想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是不认同的，唯识学也是不认同的。此等论师皆由邪知无知二种，于意不了，遂于二国腹胀不振。此等论师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的这些外道，还有小圣的论师，皆由邪知无知二种，于意不了。什么叫邪知呢？就是错误的解说了真理，叫做邪知。无知呢，是你无法解说真理，叫做无知。他们对于唯识的义理不能够了知，遂于二果腹胀不振，断烦恼障正解脱涅槃果，断所知障正大菩提果。那么对于真理不能了知，所以呢不能够破二障正两种殊胜的果，所以说遂于二果腹胀不振。今为遮此种种义执，令于唯识深妙理中得如实解，故作思论。那么现在世亲菩萨为了遮止上述各种不正确的妄执，令学习者对于诸法唯识的深奥妙正的义理能够得到真实的正解，并且能够依法修行断障正果，所以呢造作了本论。随下破中一一别显，故不预示。那么随顺下面的论文啊，来破斥各种的义执，就会一一分别显示啊这些论师们的义执啊，这些错误的执着。所以在此处呢，就不预先解释。那么讲义一呢，讲解完了。那么请翻开课本的第一页。我们现在开始呢，讲解论文。安立大圣三界唯识，唯识二十论呢，分成两大科。第一科是正辩本宗，破寂世难，是呢正确的说明唯识的宗旨，并且呢破斥外道与小圣的妄计，还要呢解释回答他们的问难。那么这里呢，包含了论主所造的二十个颂跟长行解说。这一科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安立论中唯识无尽。这个课本上面呢，这个丙一啊，安立论中，后面请加上唯识无尽四个字。论主呢，先安立本论的宗义，是说明唯识无尽。那么这一科又分成四科。这个论文是第一科 安立论中诸法为事，说明本论主张是诸法为事。安立大圣三界为事，二十论述记呢说要安立大圣三界为事的宗旨呢有三个。那么请看讲义二的第一项，讲义二是今天发的讲义。那么第一个立宗之义呢，就是安立大圣之宗为事之教，诸宗不信佛所说故。这里解说三界为事呢，是能全显诸法为事的教法。那么小圣的宗派呢，不相信大圣的教法是佛所说的，所以对于呢大圣的教法就有所质疑。因此论主呢，依照小圣所相信的阿含经中所叙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的三法印来说明大圣为事的教法，也是符合三法印的。那么既然大圣教法也符合三法印，所以知道为事的教法是佛所说的，这个是安立大圣为事之教的第一义。那么第二义呢，是安立大圣中所说三界为事理，诸宗说有心外境故。这里解说三界为事是所全显的为事教理。大圣或小圣中呢，都有些宗派执着离心之外而有真实的外境，不相信三界为心的教理，所以本论呢要成立为事的教理，破斥实有外境的妄执。所以这个是安立的第二义。那么安立大圣为事教法的第三义呢，就是安立诸大圣教及为事理，这个是综合了前面两义。对于既不相信大圣是佛说，又不相信三界为心的友情呢，本论又安立符合三法印的为事教法及三界为心的为事教理，所以有这三义。那么在解释什么是安立，在述记中呢用五个意义来说明安立。看讲义二的第二项，我们把这个讲完，把这安立义讲完。第一是成立义，为事二十论的目的是要成立大圣三界为事的宗义，所以在本论中说明能成立大圣三界为事的理由跟譬喻，比如里头举出了用梦境来说明为事，这样成立宗义是安立。第二个安立呢是施设义，就是本论广泛的以各种的道理来说明为事的理论与意趣，这个是安立的方法，是施设。第三是开眼义，就是呢前面的人呢对于为事的生理没有说明的地方呢，那么本论现在在这里把它说明白。那么前人已经说明的地方呢，本论呢会更加广泛详细的解说，这个是安立义，叫做开眼。第四，安者可也，教理相称。好，安就是可的意思，也就是正确的意思。本论所说的教法符合真理，教与理相称合，是正确无误的，所以称为安。立者见也，法性离言，经言明立，顺理所以明安。立是见的意思，依他起性的缘起法跟缘成实性的无为法是离言自性。这个离言自性呢是没有名字言说的，现在为了让众生了解离言自性这个道理，建立假名言说来全表诸法，这个叫做立。本来没有言说，现在安立了各种的名字言说来全表这些法，那么这个是立。那么所建立的假名言说呢，能够正确的全显离言诸法的道理， 那么这个是安，所以说顺理明安。那如果你讲了一个道理，结果不符合真理，那么这个不叫安。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成挪是云，能立能破，总名安立。成挪菩萨呢，解释安立，就是以语言文字来安立佛法。那么不但要能够建立正义，你安立的时候呢，还要能够破斥邪见，才能圆满的安立。为能立自大圣为识，所以对本论而言，能立是要建立为识中的大圣为识一。能破于他，于中有尽。能破是要破斥呢外道小圣其余执着离心有真实外境的妄见，所以说能破于他，于中有尽，故名安立。那么这个就是这边讲的安立的意思。那么今天就上到这里。这个我尽量的把书籍里的内容都跟各位讲解，所以会比较繁杂，前面几句话他会解释很多，比较繁杂。那么后面讲到诵的时候就可能稍微简单，就他讲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这些呢大家学习也好，就了解一下。还是一样，就是最好呢如果你有空的话，你上那个 C-Beta 的话呢，这个数据呢有空呢上课前抽空间看一下，稍微看一下，你了解一下它的，看看你能解释多少，看一下。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学一学，自己去阅读原点，去阅读这个经论里头的典籍的原文。要不然过几年我死了你们怎么办，对吧？不学习去读原文的话，那就只有听别人讲，说法的人随时可能死掉，所以呢还不要讲死掉啊，万一得老人痴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各位呢就要学习，最好训练自己能够阅读原点，还有这种能力比较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喂，师父阿弥陀佛。想要问一下，就是上次的，就是你有说当时就直接就解释那个三皈依了，可是好像这样讲下来，好像也没有直接提到，是有提到目标说要成佛，但是这个好处呢它在哪里？ 什么好处？ 就是对啊，就这有什么？ 不是，你的问题才讲清楚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说三皈依，除非那个法师有讲得很明白，要不然有些三皈依你可能也不了解说我们要做什么。那当时你有说就是学习教法，多学习佛法，然后顺这条路走，可以迈向成佛的目标。是。那后面当然也有提到说可以断烦恼障跟所执障，这是一件事。那他还有其他更值得去我们去追寻的？ 断惑证真如果还不算最值得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更值得呢？能够让你受了三皈依以后，你就什么做生意就赚钱啊？受三皈依以后就长生不死啊，这个才叫有利益吗？受三皈依其实不可以随便受三皈依， 皈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依附他了，对，你如果对这个人都不了解，他的思想这些都不了解，你就依附他，不是盲目吗？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三皈依，你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三皈依，你皈依的是什么？你连佛，什么是佛也不知道，什么是法也不知道，什么是僧也不知道，你说我们这种僧能值得皈依吗？佛法都自己都搞不太清楚，皈依干什么？我能做你的依止吗？我不能做你的依止，对不对？所以僧是圣僧，能做你的依止吗？是同学，那个是什么？有成就的同学。 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最后面有提到说要依照那个佛菩萨的法语，然后它是正真智所等流出来的法语，这句话可不可以再讲清楚？ 像我们说法语，我们没有正真智，我们讲的话就是重复佛菩萨讲的话，对吧？那么负责任一点的呢，就是重复佛菩萨讲的话，不要乱讲啊。那不负责任的呢，就是呢把佛菩萨的话呢，然后又加上他自己的意思，讲一大堆都是废话，都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佛菩萨的意思嘛，对。但是佛菩萨讲法不是这样子，佛菩萨讲法是他证真智，他证入了真实义，他见到了真理，他照真理来讲法，所以他不会讲错，对。我们没有证真，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就是会背一个什么真如、缘生实际、缘生实性、实际离言自性，我们讲的都是一些什么道理即生真实嘛，对不对？但是没有见到真理，所以讲出来的时候会有偏差，所以就要什么多学，多学以后你可以从什么从论辩当中慢慢的归纳出佛法里要讲什么东西。要不然你今天这边听那边听那边听，你实在不了解佛法在讲什么，随便来个人跟你们讲课，哇，这个大法师怎么样来，全部在讲他自己的想法，你能分辨吗？分辨不出来嘛，对吧？所以要学习佛法。那么佛菩萨讲的是他的证真智，他证入了那个境界，所以他们证入的境界是一样的，到了那个境界大家的所见是相同的，所以他讲出来的是什么？是符合诸法实相，是符合诸法实相。 这等流两个字就是符合诸法实相的意思。 等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证入的是离言自性嘛，对吧？所以呢要用语言文字诉说出来嘛，那诉说出来的语言文字是跟他所证入的东西是什么是相符合的，所以为之等流，相等流出。那我们没有证入就没有办法等流了嘛，因为什么那边都不知道嘛，你怎么流呢？就没办法等流了嘛。 好，那问一个今天相关的，因为法师在解释这个文哦，有提到这个所缘缘、书所缘缘这一些，亲因缘这一些，可不可以简白提一下、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因为你是他那个字出来，你就直接套入公式去了，所以 对，书所缘缘是这样子。譬如说，我的意识、我的眼识要变个东西出来，我看见，比如我看见这个钟好了，好，看见这个钟。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钟？我也看见，你也看见，对不对？那这个钟是怎么存在的？它是由我们第八识里头的种子变现出来的，一个色法。对，第八识里的种子变现出来的一个色法。那我们眼识去看它的时候，眼识是依据第八识所变的这个色法呢，然后眼识自己变了一个钟出来，所以眼识看到的是眼识自己变出来的钟，它不是看到第八识变出来的钟。那么第八识变出来的，但是呢眼识自己要变它要看到的那个钟呢， 是由第八识变出来的中为所缘缘，这个叫殊所缘缘，因为它不是亲自缘，眼识所缘的是他自己，亲自缘的是他自己变的，对。那么他这个自己变的是依据这个第八识变的，他才能变出这个东西来，所以他没有亲缘这个，所以他是什么？这个第八识变的是眼识的变现的真上缘。有第八识先变出这个钟来，你的眼识才能看得到这个钟，你的眼识才能变出一个眼识自己能够看到的钟。那第八识没有变这个，你就看不到了，对。所以要一个第八识先变出一个钟来，然后你的眼识才能看到这个钟。但是你眼识看到的不是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那一个亲自，第八识自己变的那个，是你眼识自己变的。眼识又依第八识变出来的，眼识自己变一个所缘境出来，为眼识的见分的所缘。所以第八识变的就叫做什么？殊所缘缘，因为它比较远嘛。那眼识自己变的叫什么？亲所缘缘，它比较亲嘛，比较近嘛，因为什么？是自己变的嘛。所以这个就是殊所缘缘跟亲所缘缘不一样。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教师父，因为上一次师父讲到说，那个轻辩跟护法他们有一个就邀约要辩论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我印象里面师父提到这个护法就回绝他说他要努力的断惑证真，了生死这件事情他都没时间了，那有时间去跟你辩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那个，就说既然他是这个态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辩论，要去学去辩跟这些辩破外道这件事情。 外道在哪里？外道在哪里？你的心就是外道嘛，你心里都是杂染的意见，就是外道嘛。所以外道不离我们的内心。那你学了这个辩论，就是要跟什么？跟自己的什么心里想的东西辩，跟自己的知见辩，用正确的知见取代你内心错误的知见。好，所以辩。那么在外向看起来，那么因为有六识外道，他们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来，那么说辩破他们。那你这种学习了以后呢，其实不是辩破他们，那个是随顺因缘。那么能够辩破。不能也就算了。那么主要的是跟自己的内心在变，因为我们内心无始以来熏习了很多见解。佛不是讲吗？无始以来每个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嘛。所以呢，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内心有什么无数的妄见，各种的外道的见解我们都有，只是现在显现的是哪一个。那你学到了正确的见解以后呢，你就要跟你的知见开始辩论，然后呢，这个就叫什么抉择。然后你要什么截取正确的，把不正确的放掉，除遣。讲到这里倒是有点感慨，各位学了正见以后都不去除遣邪见，对吧？所谓除遣不是说哦，我学了这个就要除遣，不是这样的。你要从你的行动里头就表示出来，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对吧？像我不相信什么祭祖宗这一套，写牌位这一套，所以别人说帮我写牌位不必，对吧？然后为了让法师身体那个健康一点，帮法师弄个牌位祭一祭，拜一拜，不要，因为什么？我的思想我不认同这一套，所以不做。这个就是什么？要坚持自己的见解，而不是说，买一个保险吧，万一他是对的，怎么？不是这个嘛？你的见解里头你辨别了吧？那是错的了嘛？既然是错的，就不要啊！你脏东西还拿身上干嘛？丢掉嘛？不是。到了七月，哎呦，鬼月，赶快 那搞个牌位啊，人死了啊，赶快弄个牌位怎么样呢，拜一拜，不合道，没有证件。你如果认定这是对的，就应该要去做。当然还是有次第啊，有的时间比如说像现在要各位出家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们不讲这个，对吧？但是至少在你的行动上面，有一些事情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不该做的还要拉着别人一起做，不对，这不对的。 李师傅，另外有一个是一个小感想，因为最近奥巴马又去下令要去轰炸那个伊斯兰国，我就想到我说这个伊斯兰国就是那个 ISIS 他其实原来圣战士对宾拉登来说，宾拉登就很头痛这个圣战士，因为他们虽然都是伊斯兰国家里面信奉同样的真主，但是其实他们就是跟这个一样不同部派不同的外道，他们在教育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他是一直拥抱仇恨，然后要消灭这些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好，所以我在想，我说要是在佛法上面真的没有把这个没有把这些外道邪见弄清楚，可能就会走到像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去。好，这点小 就是这样子的。你到缅甸去看看，缅甸的基督教徒有没有被攻击？有没有被佛教徒攻击啊？有啊。啊，泰国的伊斯兰教徒有没有被泰国佛教徒攻击啊？有啊。泰国南部的佛教那个伊斯兰徒教徒不是要独立吗？想要独立啊。那你说学习佛教怎么还要去攻击别人呢？因为大家没有去了解佛教真正的意义。所以呢，学习佛教就变成了一党。那么我们人多嘛，他们人少嘛，然后你是错的。好，那我的力量大，所以呢我就要欺负你。这是没有了解到佛教真正的意义。那你了解了就不应该这么做。所以不要说受了三皈依啊，受了五戒啊，怎么样就是佛教徒，不是的。你的心里到底怎么想，这个才是判定你是不是佛教徒。你的行为到底怎么做，这个才是判定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佛教徒的标准。而不是哦，受了三皈依了我就是佛教徒了，没这回事情。受了三皈依，外道要拜拜杀猪杀羊，你还是照样去啊，还要照样去拜啊，那你那个就不是佛教徒啊，对不对？佛讲了不要这么做，你还是要那样做，你就不是佛教徒啊，对不对？所以还是一样，就是学习到了正义以后，就要经常的思维，然后改变自己的行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当然我也了解，有的时候因为你学习以后思维的话，有时候会激起一些反作用，就是呢力量太强大了，你可能激起一些反的作用也有可能。但是呢还是多思维正法，你走的时候谁跟你走啊？你的亲人能跟你走吗？你的钱财能跟你走吗？啊，你的名誉能跟你走吗？你亲爱的身体能跟你走吗？都不行啊。那谁跟你走？阿赖耶识跟你走啊。所以你现在熏到你的阿赖耶识里的东西，就是未来跟着你走的东西。你未来变现就是靠这些力量。那你现在不在这边加强力量，对，老是去加强外道的力量，加强不如理作义的力量，那你到最后就什么显现出来，就是不如理作义的相貌。所以现在虽然各位是佛教徒，下一次各位还是不是佛教徒呢？不一定，对不对？上次跟各位讲了三五一宗里头第一个五，北魏太武帝，他小时候是佛教徒啊，拓跋焘还叫什么佛离，小时候叫佛教徒啊，他后来呢被道士讲一讲改信道教了，然后就开始了 灭佛了，就开始灭佛。所以你那个思想没有搞清楚的时候，随时你都会改变的。对，今天是佛教徒，明天就不一定是了。还有没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师父阿弥陀佛。我们在这个案例的这个解释里边，陈娜第五个陈娜，他有这么解释说，能力能破，好安利，总名安利。那陈娜他所使用的这种论破的一个方法，是用阴明的方式来论破。那我们这个现在所学习的这个唯识二十论，所用的这个世亲所用的这个论破方式，这看起来好像是另外一种。那有关于这种论破的这种方法，它是属于是世间即成真实呢，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他又是依于这个圣言量，那就这个之间怎么过脉这个事情，想请教师父阿弥陀佛。 是，佛教里头用阴明学来做辩论的一个判定的方法。那么阴明呢，从印度古代的时候就有，他的陈罗呢，他把它改良，那么后面呢，他的徒弟又有改良。那么呢，所以阴明呢变成一种论辩的方式，他能够圆满的在论辩当中能够判定说道理是怎么样。可是最主要的呢，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就是要告诉你，第一个要告诉你的东西是什么，他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告诉你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宗，你的主张是什么？对吧？然后呢，就要有一个原因解释你的主张为什么能够成立，就是一个因。那么解释了这个原因以后呢，再举出例子来，说你看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例子成立。所以用宗因喻来解释，这个就是阴明学里头三支的这个辩论的方法，举出宗因喻。可是因为我们大家同学呢，大部分都没有学过阴明，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把这个主张是什么告诉你，但是我们不叫他宗，就是他的主张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讲，就是阴了，但是我们不给他立个叫阴，就是解释为什么他这个主张能成立，就解释了。那能够举例我们就举例说明，那就这个喻也就有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的解释，他也是尽量的把这个道理，他的主张是什么，跟你讲。那外道为什么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因上在讲解释这个因呢？为什么我对他不对？这就是解释原因了，对。然后呢，他再举出一些譬喻来，也符合中阴喻这三个道理。所以他没有利用阴明学的名字，但是其实在讲解当中呢，他也有把这些道理讲解清楚。那么最主要的呢，倒不是阴明学，最主要的就是说什么，你要把道理搞清楚，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要搞清楚。是要把原因搞清楚。这样子。 好吗？他说释迦牟尼佛的阴明是实质论法。那你讲的那是三支论法。他其实是一样。他的论法。 但那个显像是教论里面有讲出，一切势力论也有讲。那你的疑惑其实是他实质论法，他是把其他的七支论在因里面。你的能力所以陈娜是把因当成能力，中当成能力，因当成所力。那他就这样子辩解啊，所以他其实是一样的啊。他把实质融合成三支。 所以他辩解的方式是一样，没有不同。你去把他，你去看音名的学的时候，把它调整一下，他们都有讲。就他的那个，因为世亲是古音名啊，那陈纳是这个新的音名，意思是一样的，好不好？你去把他那个音名学开头就有讲这个，我不知道你大概好像问题是这样，他能力所以是这样，好吧？ 好，我们这边音名专家就跟各位解释了一下。好，我们就更清楚了。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